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大家好，咁我叫阿成啦， 我叫 Tiffany。 咁今次系算系我哋第一次录影啦，咁样，咁我哋个节目名咧就叫做香港孤儿嘅。咁究竟点解我哋会用呢个名咧？咁样，咁其实因为我哋咧留意到而家香港即系群魔乱舞咁样啦。咁而且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虽然话个社会已经好似变得好混乱不堪啦，但系都好似冇乜人理。即是你香港啊，甚至是你社会发生的事情咁样。咁尤其是即是英国人走了之后啦，因为之前即是众所周知是殖民政府啦，或者一个叫英治政府咁样。咁他们之前不嬲都为香港就 基本上。管理好 晒。准备好晒。 即是好有秩序整个香港。 衣食住行咁样，仲有水啊，是的。仲有水咁样啦，政治又唔使香港人烦恼啊咁样，咁但系英国人走咗啦，就换咗即系系啦中国，即系虽然话回归，佢哋讲就讲回归，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新嘅殖民咯。你觉得呢？ 我觉得系啊， 尤其是水嗰啲嘢，你睇下，仲差过，即系所有生活条件同埋质素系反而下降咗，仲要比以前即系。中国政府殖民，跟住然后之前就是叫英国政府的殖民，咁一路以嚟香港都是 从来都是被殖民， 系，即系从来都是被殖民，咁就搞到即系乌烟瘴气咁样啦，咁尤其是而家咁啊，香港人自己又好像不好想理香港咁，咁跟住然后香港就会好像即系对于我哋两个感觉嚟讲，就好像一个 孤儿啊， 系咯，孤儿， 冇人理啊， 冇人理咁样咯，咁就所以我哋就改咗呢个节目名咁。咁其实点解我哋即係想透过呢个节目带俾即係带俾大家啲咩呢？咁除咗话即係好普通即係一啲政见嘅上嘅嘢之外呢，其实我哋最主要就係想分析，即係唔好话分析啦，或者我哋咁讲就係话我哋想带出就係点解香港人又唔懒理啲嘢，好似就係冇咗自己属于自己嗰个归属感。咁我哋希望就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呢就帶翻出嗰啲香港人屬於香港人嘅嘢啊，即係令到大家都覺得有一個共同體，大家好似係一個同一個框架下生活。 我哋大概就會用文化角度去講下啲音樂啊，講下啲戲啊，去做翻嗰種香港人嘅感覺，即係去揾翻嗰種感覺翻嚟。 係啊，即係籠統啲咁樣講就係，即係可能一套電影啊，或者音樂啊，咁尤其是可以即係我哋都係年青人啊。咁就更加可以揾到，就係話更加屬於年青呢一代嗰種歸屬感。咁就希望可以透過呢個節目嗰度帶到俾大家咁樣。 咁我哋而家就開始講下。 咁第一集講咩？ 講都就嚟928啦。咁我哋就諗住講下呢個雨傘革命嘅失敗， 即係總結雨傘革命嘅失敗啦。 算係啊，總結佢。 同埋除咗係總結之外，我哋仲留意到一啲即是一些好像謬誤，又不可以說是謬誤的一些坊間普遍的看法。其實這一集，即不要說這一集，即是我們今次講的可能就會比較在細節上面着手，就可能跟這個社會一個很大的關係就沒什麼，即可能連繫不到一些很大的社會議題，就講一些比較我們親身的感受， 是 或者親身的經歷。你最有經歷的了， 是啊。 首先就是我們留意到就是很多人呢就經常說啊，究竟為什麼失敗呢？就因為 左膠，因為左膠在那裡喊團結，所以那些人就聽了他們說那就團結，那就任由左膠控制。但其實是不是真的你喊一句團結 之後啲人就真係會去聽你呢，其實係即係當中係有啲原因，我哋就 值得探究 啊。係可以探究一下。 可以探究一下。即係除咗佢啱啱所講嘅，即係 Tiffany 所講嘅團結之外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即係譬如好多人係好歸咎就係話啊，直接係因為可能因為今日可能有睇新聞都知啦，即係啊。佔中三子就出嚟 佔領公廁， 係佔領公廁啊嘛，話啊最後悔就係冇佔領，即係本身係諗住計劃佔領呢個遮打花園嘅公廁，咁啊呢啲思考領域我哋就好難明嘅，始終普通人就 佢驚我哋冇得去廁所， 係啊，佢話驚警察封鎖咗個廁所啊嘛，跟住就冇得 佔咗個廁所先，咁你哋就驚冇得去廁所啦， 就係咁樣啦，即係佢話佢仲有佢啲報道仲有講話佢準備咗多流動廁所， 係啊係啊， 我真係。即系呢啲思考领域就真系普通人唔系咁容易明白佢哋谂乜嘢嘅，可能唉，不过算啦。咁即系好多人仲会归咎就系话啊，佢哋领导，总之就系因为佢哋领导，总之就失败咗。咁但系其实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啊，咁左交讲咗几句就搞到成个运动，即系佢哋叫运动啦，我哋叫革命啦。佢哋就话啊个革命咁啊就结束咗，就系因为佢哋阻止咗，组咗人链阻止咗咁。但其實 他們左膠是沒有那麼多人手的，即主要都是他們透過文化控制到那裡所謂原本是沒有任何概念的人， 是文化啦，還有那些 文字宣傳，即是文宣說得老統一點， 就播下電影啦， 其實很多的與他們文化方面著手點，就其實 你 基本上都是文化思想滲入的嘛， 你感受最深啦，你經常留在那裡你留得多我啊，嗱，我哋系咯， 我哋可以讲下。 咁你嗰阵时你觉得有啲咩好值得，好值得你？ 值得我哋讲下，咁就讲下喺金钟嗰阵时，佢哋系嗰个结构系，即系我哋所谓话佢而家系左交啦。咁其实咁你又当系嗰批人啦。咁系佢哋嗰个结构系好稳固嘅。佢哋系你讲下个结构，有房先啦。 或者咁講啦，咁即係點樣？我哋籠統啲咁樣話，佢啲嗰啲咩係左膠咧？咁即係佢哋即係比較，其實佢哋嘅概念啦，即係普遍坊間嘅概念就覺得啊，嗰班人擁抱住呢個和理非非啊，組人鏈啊，咁嗰班就係左膠啦咁樣。咁究竟點解會有咁多呢啲人出現咧？咁其實佢當時金鐘其實係有一個好強大嘅結構，係一個社區嘅出現咗。咁其實有啲咩？ 直情好似個國家咁咯，帶啲圖啦，好似啲國家，即係我因為我留喺金鐘多嘛，所以佢嗰啲閱讀啲咩資料啊，咁之後我都會 keep 低佢勁多嘅，就方便第日翻舊帳咧 ，check 翻邊啲黨做過啲乜嘢啦。 因為 好誇張啊，黐線啊！ 你都幾小氣， 搞政治， 搞政治嘅人多數都係小氣。不过唔紧要， 信念坚定。 咁我唔好理呢个主。 小气做唔到大事。 我哋唔好讲呢个主啦。咁啊，入翻正题就系、是，究竟哇嗰度究竟有啲咩架构？究竟出现咗啲咩咧？咁其实嗰度即系众所周知啦。以我哋最普通留意到嘅就有急救站啦，跟住物资站啦，跟住一啲佢哋叫防线嘅人啦。即系你平时即系如果有深入去参与过呢个革命或者去留意呢个革命入边嘅嘢。即系仲有啲咩铁马组啊，跟住有啲信众啊、大台啊、斗茶政党咁样啦。咁点解嗰个左交嗰、那个，即系我哋所讲左交思维啦，即系佢哋嗰啲死都唔肯升级啊，宁愿组人链啊，话你哋系鬼啊，打压你哋嘅声音啊，都唔肯升级啊，都唔会肯。 系即系你估嗰班人真系全部都系政党佢哋委派咩？唔会有咁多噶嘛？ 咁就。究竟发生咩事咧？咁或者可以讲下急救站先啦。 讲下急救站。咁我自己喺金钟就接触过两次急救站嘅。咁第一次就系我行下下即系晕咗啦。咁啊，因为冇食嘢嘅。之后就喺个急救站里面就有，即系啲人都对我好好。总之就佢嗰啲软实力好强啊，可以话系。 软实力好强。 跟住佢又俾杯可乐你啊，即系免费嘅物资啊。然之後就我就聽嗰個女人咧喺度講，佢自己咧就話前晚好忙啊，包傷口包到去手軟啊，完全係冇瞓過覺啊。佢話希望唔好再有咩衝突發生啦、啊，真係好攰好辛苦，唔想見到啲人受傷咁樣啦、啊。 嗯。 之後我講埋第二次先，咁啊第二次咧就係、是、有個 咁有個人啦，唔講邊個啦，之後佢又帶到我去一條天橋，金鐘嗰邊有條天橋，連去正總嗰邊嘅。之後嗰個位咧就有啲姑娘，即係護士喺度幫手，之後佢瞓緊覺嘅，跟住我去探下佢啦。然後咧就咁，我同個 friend 咧就講起話前線嗰啲人打得咁勁啦，咁佢哋就之後嗰個姑娘就話。是啊，好惨啊，好同情啊，觉得他们好痛苦啊。然之后我们就说，咁正常是警察打他们的嘛。咁我们不是好憎警察，咁你是不是都好憎警察？我说梗是憎啦。我说咁如果下次警察受伤的话呢，咁你都会帮他做急救的嘛。他说是啊，咁样。我说咁就不如用铰剪剪开他少少伤，即是如果他有伤口，咁你用铰剪再剪开少少。你不是想害他的，但是你都是跟返个程序。因为其实剪开伤口来清洗真的干净很多的嘛。但是正常人就怕他們痛，所以就忽略這一步的，那就叫回跟回這個步驟做，然後就用一些消毒藥水拿下去樣，總之就報復啦， 客氣咯，即是 報復咯， 即是用回一個遵循程序，即是一個 正確的程序， 總之就不要對 他就會反而會辛苦一些，拿下去就更痛過你不跟程序樣。 然後他说过不到自己的关，他说他做不出，然后我就说你都很憎他们的是不是，他说是啊，但是我真的做不出，即是他们是抱着一个人道的立场去做这个救援咯。而我问他对于警察和现在那个这个局势有什么看法啦，他是没有看法的。 冇睇法， 系空白噶。 即系你冇问佢，即系关于佢啲政治上嘅嘢，佢都唔知道。 我有问过啊，佢哋答唔到我咯。佢哋就系话嚟救人咯。 救人啊！ 系啊， 即系你即系听完啦，你见到其实急救站嘅人系，即系佢对哋对于个政治，我哋讲嘅叫政治理念或者政治信念咧，就唔系好强咯。其实即系唔系好强添啊，直头系好似系冇呢个政治理念。佢哋主要系出嚟就系咩？就是不想見到有人受傷，就想救人，幫得幾多個幫幾多個。但他們對於即我們所說的是非黑白啦，或者對錯啦，就沒有什麼概念。 沒有啊。 所以這個是其中即 一班急救站的一班人啊，還有就是物資站啦。那其實物資站即他們即收集物資，眾所周知就係、是，即以我所知，其實佢哋物資站都有分黨派啊，嗰啲咁嘅嘢，有分黨派嗰啲咁嘅嘢。咁佢哋有一個喺最近大台嘅物資站咧，咁就 主要啲主流物資都係去佢嗰個位， 去佢嗰個位，因為 好大， 最近地鐵站口嘛，一來 係啊。 咁佢其實嗰個係最好嘅地理位置，所以佢係有一個類似嗰啲叫中央派發嘅系統。由佢統即係攞曬所有物資翻嚟，然後再由佢決定去分發俾即係佢哋嗰啲。 我試過一次。咁嗰次就係星期六朝頭早啦，之後我就去揾嘢食啦。咁之後佢哋話有炒麵食喎，咁樣我問邊度啊？然之後佢哋就話全部都派曬啦，去翻嗰個位咯。你睇下嗰個桶仲有冇剩，可能仲有啲粥㗎咁樣，就係、是、嗰個位啦。 勁係、就是、 啊，嗰 位 乜嘢都係由嗰個位派開始嘅。 一來最近地鐵站啦。同埋 近大台， 系原来近大台啦。咁你见到就系佢哋会，即系我系知道咧，就系佢哋会因为，譬如有啲人意见不合啊，或者佢哋唔中意，或者啲党派即系啲派系嘅斗争咧， 咁跟住啲物资， 佢就会截住啲物资唔俾某啲物资站。咁有啲比较偏远嘅物资站，即系譬如可能喺红棉路啊。是红棉路 嗰啲物资站好细啊，基本上冇物资。 嗰啲系嗰啲物资站咧，就基本上好细。咁越嚟越即系日子过得耐啊，物资又少啊，人啲即系啲自发嗰啲人咧，又唔会行过去咁远噶嘛，好多时候咁就会消失咗啊，咁就即系慢慢将佢孤立，跟住隔离，跟住然后嗰啲物资站就会消失咗，咁跟住然后剩翻喺嗰度嗰啲物资站嗰啲人咧， 即系嚟嚟去都嗰班人， 嚟嚟去都系嗰班人，即系佢哋已经系自己喺度结党结社啊，咁样，即系其实你都试过，即系你同我都试过啦。佢系会将一啲物资预留俾人噶嘛？ 会啊，我试过一次，系咯，佢嗰度系好到例如啲甜品啦，可以话系佢有啲啫喱，咁佢就会将嗰啲即系十几蚊嗰啲啫喱，佢就留翻俾自己物资站嗰啲人先可以食嘅。 佢系会将一啲。即其实这个咁嘅占领行动啦，这个咁嘅革命是即系大家自发出嚟嘅，但系佢哋系有嗰个阶级嘅分别喺嗰度，跟住然后佢会因为觉得佢自己留咗嗰个经营得耐， 佢就可以啲物資係由佢嚟。 佢哋話事就好似我開頭冇，即係唔可以話係物資站，嗰陣時只係一少少水擺咗喺嗰啲位啫。咁就喺嗰個位有個朋友就順手去幫下睇下啲水咁啦。咁後來嗰個朋友咧就走咗啦，因為佢要翻屋企之類啦。然之後我就喺嗰個位嗰度就。代去管理啦，可以话系，都唔可以话管理，都系睇住啦，因为之前睇开啊嘛， 看住啫，其实 看住咯， 即系惊乱用啊嘛，咁样。 然之后咧，后来就嚟咗一个人啦，那个人咧就见我留喺嗰度几日，然之后咧佢就当咗我系佢嗰度嘅人咯，即系可以话当咗系佢系嗰度嘅义工。然之后我要帮佢去服务啲市民，然之后就唔俾我喺出面嗰啲营训咯，即系个物资站附近啲营训，佢要我入去同佢哋嗰啲胶袋一齐训。 其实帮佢哋服务啲市民都唔系一个问题，但 我都系市民啊嘛。 但我唔明点解要命令咯。 是安排 職位啊，跟住 你又做呢樣，你又做嗰樣。 係啊，你做呢樣，你又做。 但其實我唔係 under 佢個咯，我都係市民嚟嘅啫。 即係佢係有種階級意識出現咗，就係一種階級觀念。好多人都有呢種階級觀念，即係覺得自己啊做多咗少少嘢咧，就可以 做只能做嘢， 只能做嘢啊。 有經驗者啊嘛，而家社會都好多老屎忽都係咁啦。 但講真的，看住啲水啫，算咩？算咩啫？ 唔同噶，佢哋覺得有嗰種管理力喺度咧，有種權力咧， 權力嘅慾望啊！ 係啊，無論係乜嘢都有少少水啫，係啊，咁都要管噶啦。 管理啲水都有權力嘅慾望，咁、啊、我都好有慾望嘅咁啊！我成日都屋企睇住啲水，即係咁啊，係咯、啊！你見到啲例子就係話啊，佢哋根本呢班人啦、啊，結黨結社啦，咁跟住然後加埋急救站。跟住然後仲有啊防線嘅人啦，咁其實防線嘅人即係以我所知啦，咁其實佢哋都係比較勇武嘅。其實好老實咁講，佢哋都真係好常喺前線嘅地方嗰度見到佢哋。 係咯，但係點解佢哋對即係金鐘啦，喺金鐘嘅前線嘅防線嘅人啦，點解佢哋都可以對金鐘裡面嗰班我哋口中所謂嘅左膠？對住佢哋咁客氣咧，即係對住佢哋竟然唔係用翻勇武嗰種，覺得你死左膠，你都係你哋喺度搞埋啲唔知乜啦。係 啊， 我哋咁努力，你喺度做咩？ 影響曬又唔知喺度做咩？ 佢哋竟然唔係呢一種思想咯，佢係會係對裡面嗰啲人好客氣咯，就好似屋企人咁樣可以話 係。係，即係其實佢哋，即係我留意到就係佢哋，因為可能咧。在那個留得耐之後呢，咁佢哋就 嗰種感情， 一來有感情啦，二來其實佢可以話叫吸納咗落去去金鐘呢個社區嗰度， 同埋又覺得人哋都當佢係自己人，你自己唔可以咁樣對人。 係啦，一來啦，呢啲不過呢啲好正常嘅，人哋覺得你唔係即係人哋覺得你係自己人，即係以恩報恩啊嘛，成日都有啲咁嘅情況。但係佢哋因為佢哋已經入咗去嗰個建制嗰度咧，所以佢哋都唔會太想話與佢哋建制裏面嗰啲人為敵，即係嗰啲即係我哋口中所講嗰啲左膠或者好嗰啲好和理非非嗰啲人啊，又或者成日淨係嚟玩嗰啲人咧，佢哋都唔會話好同佢哋為敵。雖然可能佢哋成日都话把口即系讲到话好不满啊，其实佢哋都好唔中意佢哋啊咁样。但系你可以见到就系我哋讲咗只系几班人，即系组成呢个金钟嘅大家庭嘅一部分，但系就已经系结构咗一个已经系好稳固嘅社区出嚟啦。所以佢哋系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同佢哋嗰啲人一嚟到就话啊，即系要反晒面啊， 系唔会啊，佢会好客气 啊，炒晒大交啊咁样咁。就是一种咁嘅感情啦，又或者咁嘅社区之下啦，咁就会衍生出就係佢哋产生咗一个好强力嘅结构，呢、這个结构就好似一个屋企咁样。 係啊， 就即係你自己话啦，你有屋企你都唔想人哋插我去。 係啊， 係啊。 咁你咪话有一次你就见证住嗰有人嗌要升级，然之后有一班可以话係首开金钟嗰啲年轻人定係点啊，佢係真係真心嬲你去升级。 係、哦、啊，呢、這个真係呢件事就真係佢哋有一个地方叫东房嘅，即係唔知咪有冇、即係可能如果唔係好留意一样嘢嘅话呢，就即係佢哋防线分咗四面咁样，东南西北咁啦，你当佢。咁佢有一边叫东房嘅，咁佢有啲即係嗰啲僆仔啦咁样。咁其实嗰次第二次龙和道应该是10月15号，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10月15日嗰晚，咁有啲人冲咗出去啊嘛，咁佢哋系好愤怒嘅，嗰一刻佢哋系，即系佢哋，我哋成日都会有一种观念，就系觉得啊，佢哋只不过系纯粹系嚟维稳啊，即系可能系政府派或者政党派，但系其实唔系咯， 佢就系嗰种出自真心觉得你咁样样做会破坏咗我哋而家呢个金钟嘅情形，你会破坏咗我哋辛苦建立翻嚟嘅家， 系啊嘅安稳啊咁样。佢嗰一刻佢系点咧？佢系嬲到咧，即系我见到佢系嬲到啦。咁我旁观者啦，咁见到佢嬲到，佢系咁踢嗰啲铁马啦，跟住就讲晒粗口啦，然后就话嗰啲人破坏咗啦。佢话啊，玩完啦，咩都唔使啦， 系好真心嗰种噶，绝对唔会系， 绝对唔系演戏， 绝对唔会话系政党委派嗰种，系绝对冇可能噶。 如果佢系演戏嘅话咧，我只可以咁讲，世界级奥斯卡都有得攞，唔系讲笑。即系佢嗰种真心系真系完全系发自内心，虽然我哋系理解唔到嘅，我哋 可以尝试理解嘅， 尝试理解咯，但系要就系你会觉得，我哋就会觉得话、啊、你咁样坐喺度做乜嘢啫？日日都系咁样坐喺度，你都唔尝试有啲咩行动。但系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嗰个观念就已经唔再系我哋始终个目标系对住。 咁我就由我解释下点解，我尝试解释下点解佢哋会有呢种观念啦。即系可能因为佢哋平时喺即系由再细个啲嚟讲，嗰啲年轻人可以话系有啲大学生之类嗰啲。 咩人都有啦，嗰度或者。 咁佢自己翻学又或者系翻工，佢感受到嘅就只系工作嘅嗰种压力。 嗯。 同埋，如果佢话啲年老啲，咁佢喺屋企又冇人去理佢哋，反而佢哋喺金钟咧，可以大家有讲有笑啊，又有埋WhatsApp， 即使唔系呢个占领区都可以联系到嗰种感情，佢就有嗰种感情嗰种深入， 即系好似屋企人咁咯， 系就好似屋企人咁咯。之后佢就会喺嗰度揾到自己嘅用处，然之后大家都和和气气啊，下下气气啊，然之后就揾到自己嘅角色啦，然之后就履行嗰度嘅责任啦，就有嗰种点讲好呢， 自己安排俾自己一种责任同角色。 系啊，跟住就觉得我喺呢度嘅一份子，我绝对唔容许人哋嚟破坏。佢哋嗰种心理系好恐怖咁样，好坚固。中咗喺佢哋嗰个 直跟咗喺金钟占领区， 系啊， 有用金钟占领区系一个载体，咁跟住然后佢哋呢一班人透过一个咁嘅相处啊，你可以话相处或者一个咁， 直情系好似一个理想国度咁样。当时嘅金钟占领区 就系咁， 你谂下啲嘢食又唔使俾钱，你冻又有人帮你冚被啊，即系我都试过啊，冻又有人帮我冚被， 差唔多啦。 跟住 咁啊，下次继续系。 10月16日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